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23集。牧瑶放下碗，已经很好地掩藏起了眼泪，柔和地望着他笑。既然我与福一成双成对，那你呢？ 我做孩子干娘呗。 他眼珠子一转，露出一个相当鬼畜的笑。 难道姐姐你肯让我做小？我们姐妹二人共侍一夫，那我倒是没什么意见，柳大哥想必也愿意得很。 这样离经叛道的话，先前他肯定会目瞪口呆，或许怒火中烧，可现在牧瑶却知道他什么用意了，被他逗笑了。不见天日的地宫里，两个人一蹲一坐，面对面笑了一会儿，笑得像未出阁的小女孩，闺房里拍着手玩家家酒。牧瑶心里一阵鼓胀胀的暖意，同时也几乎确定妙妙对柳福一无意，但她是个好女孩，值得最好的对待。只是真能如他所说，他能毫发无损地熬过此难，与他白头偕老吗？ 穆姐姐， 妙妙斟酌了一下开口， 你知道幻妖是怎么把人做成傀儡的吗？ 穆瑶端碗的手颤了一下， 先掏心，再用咒。哎，那你说…… 妙妙开始玩自己的手，漫不经心地问， 要是把掏出来的心给安回去了会怎么样？ 牧瑶似乎猛地一怔，随即倾过身子附在他耳边， 不瞒你说，我正有此意。这几日我私下观察过，地宫构造跟李府一般无二，只是厅堂里那屏风后面有些文章。 厅堂后面是十娘子夫妇和楚楚的卧房？ 是，那么多间房间，只有那一间门口设了封印。正如你所说，幻妖造的这处地宫是个空壳，按理说也没有防盗的必要。如果他设下封印，想必只有一种可能，里面存放了贵重的东西。 比如柳大哥的心脏？ 二人对视，牧瑶眼里半是期望，半是深重的焦虑。林妙妙知道牧瑶在愁什么，他们两个落在幻妖的地盘，美其名曰做客，其实就是变相囚禁。幻妖阴晴不定，哪天心情不好，随时可能将他们处以极刑。想要在这种条件下抢出柳福一的心脏，无异于天方夜谭。但要想主动脱困，再救下柳福一，似乎只有这一条路。事实上，原著就是这样发展的。泾阳坡一节的末尾，牧瑶经过数天筹划，想办法进入了那一间夹着封印的密室，决心夺回柳福一的心脏。可是幻妖心思九曲十八弯，阴毒至极，其实是刻意做出疏忽的假象，引诱牧瑶上钩，故意布好了杀局等他。但牧瑶毕竟是牧家家主，幻妖为了将他一举灭杀，不得不向天地日月借力，他自己又不愿意离开主战场，于是打开了裂隙，令午夜的月光照进了地宫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守在裂隙旁边的木生趁机跳下，将主角团捞上了岸。想起黑莲花，林妙妙就头痛，她的穿书对于男女主角的剧情几乎毫无影响，可是自打木生遇到了她，路线似乎就有些走偏了。太仓郡一劫，木生没有害死凌云一家；长安城一卷，木生又为了他两度使用禁术，加速了黑化过程。到了泾阳坡这里，他给木生嚎的那一嗓子，如果起效，可能对他的黑化的时间点产生影响，更别说作为他主战力之一的收妖饼，有一只送给了他。如果蝴蝶效应成立，现在掀起的可能早就不止一场飓风，恐怕是世界毁灭。他根本不能确定他在上面情况怎么样，更无法100%的保证 他能在那个千钧一发的时间点准确地赶来救慕瑶。所以， 慕姐姐，我们不要再观察了，明天就去抢柳大哥的心脏吧。 慕瑶愣住了， 明天？ 既然幻妖有意做局，那他趁着陷阱还没做好提前出手打他个措手不及，能不能改变剧情发展，让主角团少些曲折呢？幻妖慵懒地靠在椅背上修剪指甲，小小的手上十只手指都涂了红艳艳的丹扣，与他血红的唇眉间的戾气一样，看起来有轻微的违和。不是他酷爱这具五岁女孩的身体，而是天生地长的幻妖唯一的短板便是无法化人形，只有这一具现成的躯壳能为他所用。为此他还蛰伏了许久，想来也真憋屈。这种憋屈他便发泄到了这几个自不量力让他耍得团团转的方式身上。 柳哥哥， 他眼皮微掀，懒洋洋地唤， 我有些饿了。 柳福一立在他身旁，如同忠心耿耿的骑士，闻言立即恭顺而体贴道， 哦，我去厨房给你拿些吃的。 幻妖鼻子里嗯的一声，露出了诡艳的微笑， 嗯，好。 柳福一走远，脚步不疾不徐，连背影都流露出一种遗世独立的气质。幻妖伸手看着自己剪好的指甲，其实这地宫就是一座空壳，厨房里什么食物都没有，所谓的生活不过是依照着李府的日子做个样子。只是数百年孤独寂寞，现在有这个傀儡作伴，哪怕这人间烟火都是假的，他也觉得十分满意。柳福一进了厨房，厨房里只有林妙妙一个，少女穿着一身浅碧色的衫子裙，侧着身子站着，正在低头看着砂锅，灶却是冷的。 怎么不熬药啊？ 他无声地靠近了她，偏冷的靛蓝色衣摆随风而动，带着一股陌生的威压。林妙妙抬头，满眼惶惶然，欲言又止，怯怯道， 柳大哥。 怎么了？ 他冷淡地问。少女伸出细细的手指，小心翼翼地指了指灶台，吞吞吐吐， 那个火。 他纡尊弯腰去看，黑洞洞的堂里柴火凌乱地堆着，皱起眉头， 火怎么了？ 他的声音在他头顶响起，有些飘渺， 火点不着。 柳福一松了口气，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儿，原来是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。刚要起身，林妙妙背在身后的手猛然伸出，手里握了客厅插红梅的那只白瓷瓶，咣当一声砸在了她后脑勺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